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全球全世界独家限量的周末黄金档。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麦同学，问候所有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在2018年的3月18号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我们又再次迎来了我们的周日版的节目。那今天晚上同样呢，我们有2个小时一直陪你聊到深夜，一直陪你呢听好音乐听到第二天。今天晚上同时呢，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搜索麦家族，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随时随地跟我聊天。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到什么样的调调，或是呢最近发生了怎样的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青春在于分享啊，生活呢也在于分享。把好音乐分享给你，把你的快乐和生活中呢想跟我一起来吐槽的事情呢一并聊一聊也不错啊。麦家族在向你招手，今天呢已经有众多小伙伴在新浪微博我们的互动题当中呢来进行报道了。今天呢我想这个不再走这个太过于酷的路线，好不好？就不要呢做一个永远，哎，等一下。我说今天呢我不要做一个永远的这个点什么不播什么系列的 DJ 啊，今天呢点播的歌曲都尽量的满足大家。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

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闪耀 闪耀 夜 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我现在给你的就是即将来到北京跟大家见面的很特别的一个演出啊、我们的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要来了。没错，飞董将会来到北京格莱美音乐节，也官宣了，在2018年4月30日，中国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会举办。神，我遇见 一次缘分结一次生， 对的人 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 这首歌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新岛给你的哈。 确认过眼神， 会上的朋友， 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 也送给昨天有点播这首歌的朋友。 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我现在听到的来自 JJ 林俊杰的《醉赤壁》，你能想象到这首歌曲已经有10年了吗？没错，它收录在林俊杰2008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JJ 路》当中啊。哇，弹指一挥间，已经过了10年。 我养成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尘，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身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至深。 走你，准备。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有情提升。 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没错，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呢遇到这个目光对到目光的时刻。有的时候呢你对到了一个目光，你会选择第一的反应可能会是闪躲，然后呢闪躲过后呢又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闪躲这样的目光呢？其实你会发现眼神一旦呢对上了哈，或许呢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也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希望每一个朋友在2018年的3月份哈，都可以呢好好的把握住这样的幸福的每一个瞬间。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在2018年呢，我们已经很多朋友呢适应了在晚上在周末的夜里呢可以遇见 DJ 麦，对不对？前两天呢跟很多的朋友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偶遇和缘分的时刻，很多人见我第一句话都是说，麦同学你知道吗，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差不多10多年，我是那个人不是我，我干嘛要承认我做广播节目那么多年呢、啊、 对，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呢时间过得很快哈。很多人呢还是听上午十点钟边走边唱版本的DJ 麦，转眼之间十多年过去了。像刚刚听过的这首《醉赤壁》，好像在 KTV 的时候也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朋友喜欢点播，或是呢隔壁的这个小哥哥这也在演唱哈，虽然唱的不怎么样，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首歌已经十年了，你怎么会相信呢？所以要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题当中， Sunny 星他说，日子被我过得太无趣了，好想蹦个迪，想成为你喜欢的女孩，想借着夏天的风说我喜欢你。可惜现在也不是夏天，虽然离夏天的脚步很近了，那不妨到夏天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勇气鼓足哈，留着那个时候呢对他说一声喜欢你。小风筝，如果足够勇敢，那些认真，那些执着，那些等在喉言不由衷，将会从自己口中说出的 Hello 我来晚了，但是这次我不会走了，因为那些很冒险的梦我愿意陪你去疯。所以今天你要小风筝，你要对谁表白啊？这段话说出来好像心中有人的样子啊。新岛是今天的三层座位，抢到今天板凳的是皮卡瑞，沙发依旧归9597尾号手机的你，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的沙发。好好好，有人说想听到小蛙跳，我说了昨天晚上呢，你们可能听了一个假麦麦哈，一有嘉宾来呢我就有点容易忽略到很多我们的互动的你哈，所以呢一般点到的歌曲运气再好一般也听不到，但今天晚上就不一样啊，今天晚上你们听到的是一个真麦麦。小蛙跳是吗？点歌的这位同学不是听我节目从少女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妈妈，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对音乐的品味和喜好也好像听麦麦的节目呢悄悄的不知不觉的略微的发生了一丝丝的变化。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风吹雨打都不怕，我有一只小跳蛙。这不是什么接的吧。好了，有人说这只青蛙总是会随着歌曲的节奏跳舞，看到了网络的表情包也会想到啊这首歌曲，所以呢想点一下送给你咯，也送给每一个童心未眠的朋友啊，心中呢有一个最初的初心啊，最最简单的快乐其实就是源自于你心底的那份感动。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正在收听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的你，在新浪微博麦家族的点歌贴当中的麦登古朵，他说今天晚上点什么播什么，真的吗？那些年我们点了一些没播的歌，一系列的都记在心里了啊。等人爱你不是两三天，好像总有唱一下，对不对？包括了一系列自己喜欢的歌曲，而且喜欢的歌曲呢是这样的哈，会随着自己的心情，或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哈，遇到的人而有所感叹。所以呢，一些老歌也会被自己的思绪突然呢牵引出来，比如说这首《无心伤害》。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哦，我心还在，爱你的人还在，苦苦等，想哭哭不出来，无心伤害。应该明白，爱太多空隙，受伤容易，忽心忽爱才是唯一。哦哦哦，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我始终这样珍惜，我怎么会忘记呢？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Oh, feel so lonely, baby, I'm so lonely.You to come back. Are you alright? 请快点回来。

たちはまだちっぽけで手のひらの中にはこの手のひらの中には何もないけど雨に打たれ風に吹かれても諦めないからでも諦めたくないからきっといつか何かをつかむんだ俺たちはまだちっぽけで手のひらの中にはこの手のひらの中には何もないけど雨に打たれ風に打たれでも諦めないからでも諦めたくないからきっといつか何かをつかむんだねえそうだろうねえそうだろうみんなどこへ行っちゃったの俺一人だけを取り残して神様できるならもう一度無邪気なあの頃に戻して見えない未来が怖くて周りの期待が怖くて埃まみれ古いアルバムの1ページへ逃げたくなるよ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また始まる新しい朝このままこのまま夜を待つのは悲しいから弱気でくじけそうになる夢をそれがどんな格好悪くても泣き虫なら泣き虫らしく涙の雨を浴びるんだ俺たちはまだちっぽけで手のひらの中にはこの手のひらの中には何もないけど雨に打たれ風に打たれでも諦めないからでも諦めたくないからきっといつか何かをつかむんだねえそうだろうねえそうだろう Yo, 今現在やってることが本当にやりたいことなの今現在やってることが自分に向いてることなのなんて後戻りとか立ち止まり時には後ろを振り返り胸の中の迷いや葛藤に絡まっていく感情八王子の南口から今まで隣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基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以爱情做结尾。生命更长久，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北京音乐广播。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梦想都是需要时时刻刻的好好的把握住，如果呢梦想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拒之门外，就像是呢一段很美妙的感情来的时候呢，也不要第一时间想到说可能不对，可能不好，也可以试着去感受它，抓住它， catch catch catch。 23:04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趴，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周日快乐。那在我们的麦家族呢，有众多小伙伴们的一直陪伴和守候，特别温暖和感受的大家的爱啊，这从来没有消失过。做了广播节目十多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除了每天可以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再就是分享之外呢，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收获。然后已经有很多同学呢，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在我们的麦家族呢冒泡了，还有很多年十多年我们的电台节目的粉丝朋友听众朋友从来没有走过我也想说你们真的是够长情的。有人开始这个点歌点到这个不同的角度了，像我在 KTV 演唱的这个歌曲呢也是五花八门啊，先来一两首当红的热播歌，再来那么一两首自己呢非常拿手的每次都会点的歌唱到最后呢是民歌美声外国歌都会点一点。有同学点这个北京小曲儿，传统北京小曲儿都来了，我们这节目也是够综合的了说一说今天晚上或是呢在这一周最后一天的短短的还有你看有 一段时间里面哦，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是呢有怎样的心情想表达，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直接发布呢，并呢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这是我们的粉丝群的这个粉丝的微博哈、啊，粉丝不是粉丝聚集地啊，这就是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很多同学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麦同学超级话题当中打卡。好像我也应该在每一个阶段啊，给大家送出一些福利，对不对？感谢一下这些同学呢，啊，时间这么多，每天都可以准时的去抢座打卡，也是赢了。好，哎呀呀，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除了老歌新歌，有没有一些很酷的歌？ 天辣麦克风。 来自2003年的王菲，《将爱》。 天哪，麦 可风。 到了北京时间23:10，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是来自神秘巨星 OST， 相信呢很多同学已经看过这部非常感人的电影了，不知道呢是不是看过之后又对亲情、对母爱、对家庭的种种的情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麦同学提醒你哦，一定要呢有时间啊，这多多呢这陪陪家人，同时呢也可以多多的来看一些这样的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好了，23:14，也看到了众多同学依旧在我们的麦家族来冒泡。好，准备呢挑战一下我们曲库是什么意思呢？嗯，怎么挑战？ 星期四回神的药 You know 你什么都很吵，但这种调调你耍的绝招其实很搞笑，听过了900次的更一遍真骚扰。 And you know what 我亲爱的你大事不妙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I don't need you anymorem Oh, they're more. G-R-A-S, my girl. Got something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到了23:18，你好我的朋友，欢迎各位光临在周末不得不听，如果你错过的话就会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非常 sad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是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好了，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Jolin 蔡依林在这首歌的这个应该是哪年呢？14年对不对？14年发行的专辑里面非常酷的一首这个 Girls Power 的 I'm Not Yours。是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呢Jolin 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哇，就是个日本的对吧，这个不得了的对吧，安室奈美惠流行 Girl Power 的代表。那他们两个人呢在2012年的时候相识，然后在一次的这个会面下呢，两个人呢就是你知道聊到了一些音乐，肯定是聊到了一些想合作的这个点，所以呢想说诶究竟我们俩合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做一些，因为Jolin在私下也喜欢做蛋糕对不对，然后呢做一些才艺，安室奈美惠呢也是私下有很多的你知道就爱美的一些心得，但没想到两个人的首次合作这样的主题竟然是在一首歌里面，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来传达做自己啊，尤其是呢做自己这样的一个女孩 Girl Power 的概念，也是Jolin在那个时刻呢首度尝试参与来作曲，两个人一拍即合，并且刚刚在那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安室奈美惠呢开口唱了中文词，哇厉害哈、啊！好了，那说说今天晚上各位还想听到的调调，同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有同学 Evan 在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我们的麦家族真的很难加入，因为这个组织真的很难找因为听太久的朋友都知道怎么加入啊，对不对？我的微信公众号呢也会有啊，鲜辣麦克风，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的好友，你会呢有机会进入我们各种高端的有趣的好玩的我们的微信群，或是在微博上面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都可以一并呢写上去，非常自由的一个态度，然后就会有机会在节目里面跟 DJ 麦聊聊天。反正呢你知道麦同学就是你的同学哈、哦，而且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每时每刻都会保持着一个非常年轻的自由的心，每时每刻都像 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at I'm banging.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d one behind me. 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boom, b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no giddy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We gon' boom, b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no giddy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I just wanna celebrate. it, he's shaking it. Make it or take it, the point is we made it. Quarterback the game, call us Tom Brady. And it's not our fault that we have all the ladies. But it's hard to see these ladies when your middle name's Equator. All around the globe, matter of fact, see you later. They're great, we're great, and we're world dominators. And we're also some smooth operators, and we gone.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是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看到了在我们的微博麦星群一群里面呢，有同学说，哎呀，这个喜欢的偶像，喜欢的组合，这个都是该退的退团，该解散的解散啊，该病的病，怎么回事？我粉的 idol， 我喜欢的偶像，就不能一直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吗？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啊，一切呢交给命运，一切呢交给我们的缘分，我们来看淡一点啊。总之呢，一定要送出最最真诚的祝福，毕竟他的歌曲啊，他的作品，他的哪怕就帅气的脸庞，对不对？曾经陪伴过你，我觉得这点就已经很重要了。每每想起他的时候，你都会非常感动。像很多年呢，听我电台节目的朋友，一听听了十多年，无论从山东到北京等等等等，我收获了五湖四海来自各个地方的听众朋友。我每每想到大家听节目听了很久，过了很多年之后，一提到在电台里面的麦麦麦同学啊，每个人的脸上露出的那个微笑啊，我之前在那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不声色不青春》的书里面也写到，对不对？每每大家提到我的时候呢，或我的电台节目的时候啊，都会露出不自觉的微笑啊，这种感觉是最美妙的，也是一个陪伴的力量啊。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继续的相互陪伴啊。最起码你看，我还依旧的在这做电台，一直做到现在，对不对？听起来也没有很想退的意思啊。说明什么？我长情啊。说明什么？我努力啊，对不对？有一天真的要说再见的时刻，我们要学会带着祝福，好聚好散。哎，怎么突然话题这么沉重？我的好朋友王栎鑫的新歌来了，好聚好散。 我爱你，正因如此我决定放下你，我不想在爱里输掉自己最后一败涂地。 我恨你，明知道我根本离不开你，却不留一点挽回的余地，我就要失去你。如果分手也算是一种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Hey, I roll against the geeks. We write code like Dr. Dre be making beats. We made an app that got 1 billion users in a week. We bought a boat, 480 feet. I'm so dope, baby, I'm a chic geek. The ladies know, that's why they send me tweet. I let them know that I be on my B-I-Z. Pimping technology, that's why I be flossing. Willie on the cover of Fortune. 500 and flows to Martians. Gold digger pros got me taking precautions. Cause they just want my dope, hashtag extortion. But I don't go for that, y'all know my style. I wrote an app for that called Trick Get Out. I'm so paid, my friends call me PayPal. I make a lot of chips, now they call me Intel. Geek.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3:44，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里面，许下一个小小的音乐心愿。愿你在下周可以实现它。 今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tree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tree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所以你觉得2018年的爱应该是什么？爱情或许有一个时刻会觉得是一见钟情，后来你会认为爱情 是所谓的细水长流，之后呢有一个时刻会觉得，爱原来是安全感，是陪伴，是依赖，是放不下，是舍不得。现在或许你会觉得，爱就是我爱你的时候你也爱我，就这么简单。 Take my hand, stay Joanne,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Every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more than the angels do.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不是 Lady Gaga， 我们听到的是 Lady Gaga 的另外的自己 Joanne， 在23:52听到了 Z 在视频的那一端，在演唱会舞台上的他，不太一样的那个嘎嘎。伴随着刚刚的那首 Joanne， 就算你留恋，也结束了他长达好久的巡回演唱会。 别忘了寂寞山谷里凋落，夜半河也有春天。 到了晚上，你是怎样的另外的一个自己？ 仿佛如同一场梦，你我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怨你、想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山谷里凋落，夜半河也有春天。 的周末一现场，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九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我是麦同学，让我们下周再见咯。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